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讲阿林门一脚做咗30%到左右，至50%左右咧，跟住就冇钱买酒，咁啊电话又响，咁我拿起个电话，你知啦，我唔知咩事噶嘛，但系我梗系当晚我一定要听电话噶啦， 系， 咁啊梗系，我冇理由真系仲喺纳一路纳入咧，一路听电话咁样，我自己都分心唔到啦，系咪先？咁我收到阿德嘅电话。 嗯，德哥仔， 阿德哥仔， 系， 佢就话佢好唔开心， 吓， 咁我心谂，即大家喺度玩，系先喺卡拉 OK 房都好开心噶，啊，咁佢都玩到傻閪閪咁噶啦， 喂，补充一点先，德哥仔就真系好大镬嘅， 啊， 佢第一次啊， 佢第一次，佢第一次又系俾人咗我 玩嘅， 真系好卵大镬，个兄弟都 好正经啊，德哥仔，好怕怕丑丑咁啊，系啊， 系啦，咁跟住佢话，条女开嚟话。即系其实我有啲佢可能电话同我讲咧，佢话条女收69， 嗯， 我话唔系喎，收59喎，咁样话，喂我因为嗰阵有条女喺隔篱咁样，我又减咗50%咁样，佢话唔系收69，即系我唔想我即系颈贱，自己唔想跟进， 吓， 因为 忙紧啊 嘛，忙紧啊， 即刻又系即刻用你嗰 啲叫你嗰啲分会俾69嘛， 你嗰支指南针去导向咗啦，已经 真系唔好意思。如果譬如我唔系真系唔系男人，我真系搭的士过嚟搵你嘅话，即系唔好意思，真系有异性冇人性， 系， 但系有异性冇人性应该噶嘛，我 系 我啊嘛，我摆明就系有异性冇人性噶啦，系咪先 ？OK， 跟住咁又冇啊，不如咁啦，俾69咯，唔紧要啦。 喂，嗱，有啲网友可能冇睇到个报告啦，其实简略佢系讲一讲啦。 我讲简略讲咗我个 part 先啦。 好啊，好啊。 跟住我话，咁你系咪冇钱啦？冇得时间，梗咁谂。sorry， 你点会冇钱？我睇住佢对人民币嘅，佢同我一齐去嘅，都冇钱。我得时间都反应唔系，佢系冇钱啦。冇钱嘅话，即系我谂住做埋个 Q 嗰半 Q 先至搞，先至 处理，再处理。 因为佢又同你唔系住一间酒店， 唔系啊， 佢住喺我嗰边啊， 你嗰边啊， 我嗰边啊，系。 即系如果最主要你个我嗰边又反而我真系可以， 系， 买就问下咩事噶啦。 系， 跟住佢话好唔满意，好唔开心咁样。我话咁，我都其实老实，我都帮你唔到啦， 系 咪先？因为我自己都需要 开心紧啦，你要 我自己都需要，我需要我女仔帮紧咁样。 你咁样搞到两个唔开心就唔好啦。 你唔开心就算啦，咁样。即系当时我真系咁谂啊，即系话咪冇钱啦，冇钱嘅话我俾你俾。咁佢话唔系，咁佢话总之就唔开心啦。咁啊唔好意思啊，牛哥阻住你开心，佢都知啊。咁我冇办法啦，咁样。咁翻嚟香港啦，咁样仲有不掉啦。翻嚟香港，我睇咗个 post 啦。咁样我见到阿郑希健回佢嗰个 post 咧，其实都 系类似咁嘅情况，应该 有道理噶，有道理噶。郑希健啊，卡奴啊，佢其实都讲得好啱噶。 但系， 嗯， 即系其实有规矩嘅，讲真，即系讲真，我话当嗰嚿水俾嗰条女嗌下面六嚿，当俾 tips 咯。你系可以俾 tips。但是你心甘情愿去俾囉。 係啦， 咪。而唔係话嗰条女叫你俾六嚿就俾六嚿囉。 嗯。 咁而家即係細佬啲血呢冲即係唔冲喺細佬度啦，冲上大佬度呢，我就好清楚嚟讲。我首先我可能通常我多事俾人试一试啦，我会点试啦。二讲真我哋唔应该就。 嗱。 如果个条女都系咁。喂，好撚大鑊，我話聲俾你。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即係嗱，其實我可以講下我嘅睇法會點啦。其實嗱，2500就係2500嘅。咁，但係通常咧，其實講真，就真係好少人俾500嘅。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因為真係因為學阿鄭義健話齋，其實真係爭個300。如果你有時好啲場201咧，800同1000咧，你真係冇唔會俾800嘅。即係800係即係。一就俾埋佢俾多兩 嚿就啱嘢 㗎啦， 走啊嘛， 係啦，唔係嗱，佢個 case 就係咁，因為佢就玩得唔係好開心，咁跟住然之後佢就都好夾硬咁樣就搞掂咗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佢嗌條女走嘅，咁呢個係真係咧條女會有啲 off feeling， 因為點解咧？佢係如果你係即係一早講明。啊！我今晚我唔想你过夜嘅，咁 fine， 咁佢就会收你，佢就收500。咁同埋咧就系乜嘢咧？无论系500又好，800又好， 是通常都是呢我哋会俾佢俾钱佢搭的士走嘅、 嗯、 ,ok? 咁但係正如阿 CEO 讲嗰样嘢就係、是、好啦如果阿德哥仔唔識做冇俾的士係一回事。但係如果嗰条女即係好似阿德哥仔话就係喂佢话唔係喎个个都俾六嚿喎唔会俾五嚿啦。咁呢条女就值得抵掉啦。如果嗰晚我唔係冧咗因为我同佢住同一间酒店如果譬如阿德哥仔打俾我咁我会点答佢呢我就唔会好似牛哥咁啦。我就你俾条女同我讲。跟住我就话你边捻个啊你妈咪又边个啊你是不是想死啊收六九跟住然之后我就然之后就一个先贴士唔会俾佢跟住然之后就照俾唔够叫佢走人。咁其实所以我就我都想知道究竟其实我睇完佢报告呢我一路諗唔起德哥仔嗰条女系边个嚟㗎。咁其实呢即係德哥仔如果听到呢个节目可以 PM 我然之后呢大家互通个电话你形如果你形容到嗰个女仔大约系点我记得下嘅呢我可能可以抄返出嚟呢即系一定要做返少少嘢要屌下佢嘅。但系你话喂唔好屌死佢因为人哋都系搵食就无谓搞啦因为即系大家佢都系民工系咪先山长水远出到嚟咁你唔好整瓜佢啦。但系呢即系因为我成日去点都会捉佢出嚟即係話返兩句囉即係就 有返啲家教啦總之佢個 要有返係啦呢個係唔可能即係咁樣做 㗎咁樣啦嗱呢次呢就真係係成個 美中 不足嘅地方即係我如果我會咁諗㗎啦如果我係德哥仔呢我會點做呢咁、 嗯、 我就真係我俾個八嚿因為佢係七點鐘先走㗎嘛我咪執多 Q 唔係因為德哥仔六點半要走 係啦 德哥仔係六點因為佢係提早要走咁所以呢其實德哥仔就可能呢就諗下喂我自己都六點半啦其實呢個都啱嘅咁不如你走先啦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就係呀條女一定會有 off feeling 即係我試過有一次有個 friend 呢就仲咬嘢佢就全咁我哋全部喺有一間場唔係美麗嚟㗎喺好似喺豐泰咁我哋玩完之後呢就全部帶曬出去宵夜咁、然之后呢咁好理所当然啦佢自己条菜梗係以为你带得佢出去宵夜就梗係今晚直落。 係啦係啦。 佢条友真係当咗去食緊宵夜食唔知做乜嘢又发咗提腾呢俾两嚿水条女走。嗰条女真係发晒脾气呢拍即係真係未拍台发晒脾气你俾两嚿我就粒声唔出就走咗去。咁我事后可以同佢讲哇你有冇搞撚咗啊即係你冇人咁样做嘢㗎。即係你好惨但有几十人喺度。第一你落佢面啦喂第二就係喂你叫得佢出嚟你人哋真係预咗你係带人哋返去㗎嘛。佢话我冇諗过喎佢唔係第一次玩㗎喎佢真係冇啦啦可能又飲大咗呢黐呢条 marker, 真係俾两嚿水人哋叫人哋走喎。咁呢啲就即係有时係溝通上囉。咁所以其实阿德哥仔呢个亦都係你可能係你係整条女突然间好唔开心嘅。咁所以佢就夾就搵你就屈多嚿啦。咁但係即係大家有即其实大家都有少少错嘅。但又唔使好似阿德哥仔讲到严重错到又话要道歉嘅黐线嘅咩系咪先。即梗系唔使啦呢啲嘢就。 即系而家德哥仔嚟讲佢可能影响佢系新㗎嘛。 即系冇嘢㗎呢啲嘢。 有心嘅嘢㗎。哇扑街原来咁撚样 㗎。 喂咁我可能以后即系佢跟唔跟我一起玩唔紧要。即系佢以后可能连啲场都唔会去㗎嘛。咁我为人民服务呢个目标又少咁见㗎喇喎。係即係所以呢我係会觉得我跟进唔到因为我咪去长安啦希望阿杰斯跟进。 好啊係啊所以就希望阿德哥仔会 PM 我囉。咁然之后就睇睇啦。咁同埋就即係就算係其实以后如果仲有啲咁嘅 case 呢其实大家都可以记住。就係譬如话又冇乜人帮到你手嘅。即係譬如话又冇阿牛哥又冇我喺度嘅。咁我俾你嘅建议就係咩喂你真係同又要撐眼就話如果條女咁樣出聲㗎啦我就會同條女講喂係咪講咗268嘅先唔係呀嘛五嚿就係五嚿我老夫嗌就係俾五嚿你就躝屍趌路如果你同我咁樣開聲講 或者咁 我就唔會喂一蚊多一蚊都唔會俾你 或者咁啦其實呢如果譬如好似你個 friend 嘅 case 呢我會應該覺得呢喺個場裏卡拉 OK 場嗰時候呢唱緊歌嗰時候呢應該要同條女講我今晚唔過夜㗎或者我今晚淨係彩台嘅 你中午都要宵夜食，你跟住嚟啦。 嗯，系啦系啦，应该要讲清楚， 即系沟通。 你可以跟埋嚟宵夜，我送埋你翻屋企都得。咁咧就大家 happy， 因为有多时我哋都系咁样，尤其是我，譬如我真系好日都唔，我成日都唔带人出去嘅。咁、有时譬如话佢因为我成日去唔同啦，咁譬如佢哋 happy 知道我去宵夜嘅，咁佢中意去嘅，咁咪又一齐去咯。 因为讲真的，有条女都食宵夜噶。 系啊， 系咪我就唔相信佢真系宵夜都唔食啦。 系啊， 起码我哋都要夹钱请佢食宵夜噶嘛。即系如果。即系下次唔系跟我团啦，或者你其他去其他地方卡拉 OK 玩，即系如果你唔过夜或者真系揸菜台嘅，应该喺个 K 场里边讲埋先，等佢有一个准备。咁如果话我食完啦，宵夜你跟住跟中意嚟跟住嚟咯，唔中意跟住嚟算。 唔系有阵时啲女系衰嘅，即系有阵时睇样啊，即系譬如好似阿德哥仔呢啲咁样咧。即系成个车头仔咁，佢就会恰你噶。所以有时即系出嚟咧，你要成日要俾个有时啲女讲， 耳仔底都 要撑好痕嘅，唔识嘅呢个扮识。即系我成日都讲 呢样嘢，我哋兄弟 系啊， 呢个兄弟点啊？ 系啊， 一嚟到哇，几凶狠啊个样。我边度好凶狠啫？其实佢系佢个人真唔系咁凶狠。 其实我成日都奉劝大家噶，你有时咧即系你要抱住一个心态就系，无论条女讲乜都好，你就要成日都要抱住一个。你当我是孩子啊，咁样嘅个心态，明明系唔识都要扮识。 第二个 咁佢就唔会 第二个方法咧，就好似我咁，点解喺度？啲单我埋噶嘛，啲单俾我签啊嘛，大佬。系有五打啤酒啊，咁我签啦。Johnny Walker 我签啦。佢见到咦，屌你签喎，你大佬嚟噶。 系 自然即系对你好啲嘅。 系啊， 咁呢个当然一定系啦，全世界都会系咁样嘅。 我嗰日我同阿村长倾偈咁样，当日啦，咁我就话。哇你好啊啲女个个肯跟你食饭喝早茶咁样。哇係㗎其他阿杰斯嗰啲啲女真係肯跟咁喝早茶㗎好似我啲肯定跟㗎点解呀见到我哋埋单㗎嘛。即係佢见到我哋埋单见到我签嘢呢佢知道我哋啲大哥嚟㗎嘛。 咪同埋呢都未必係嘅。咪同埋呢即係长安啲场呢就真係好个 CP 嘅。 嗯。 即係呢就暂时啦即係三个月后唔敢讲啦。咁啦即係而家呢呢个时间就即係佢嗰边场呢係嗰啲即係所谓嘅家教就叫嘅。即係如果你係俾钱俾到过夜呢就通常都係去到朝头早呢佢就唔会好少自己会嗌走嘅、通常都係我哋叫佢走嘅。咁佢譬如你食早餐呀咁样佢你唔出声呢佢就真係陪埋你食㗎。 唔係㗎咁我村长嗰啲嗰日嗰围台系得边嘅啫阿妹宝贝和我件咋嘛失三件女咋嘛冇啦係嘛。咁其他啲呢嗰啲呢走晒。 我唔知佢哋点样处理啦、其实係是不是他们自己带他走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他们通常都是会陪埋个客食早餐。 即是想都想到。 就是一大堆人就 是。就是不会的。咁样你啲村长呢啲色中恶鬼嚟睇个样子就知啦是不是 我十年未见过。村长玩到咁晏啦到最后。 陪伴我 食埋早餐。 食埋早餐。 哇又话要 大学生是不是赶住返学 啊唔系啊 ,sorry, 亦记错咗。 记错咗你 长老。 长老呢就系做好冇乜点提啊长老。咁长老又要多谢我个朋友啦毛主席。咁其实佢除咗帮大家安排咗压做好嘅之外呢其实又有一个小插曲嘅就系呢阿长老嗰个其实呢就系阿长老自己个老商好嚟嘅个女啊。咁但系呢唔知我又系后面室友听返啦咁就那條女呢一埋單出街呢佢就炸型喎、 啊。 我諗你大家都唔知。 我唔知。 咁跟住然之后呢阿长老就諗住哎冇所谓啦即係佢話今晚唔係好方便乜。咁跟住我個 friend 啊毛主席聽到呢就即刻就走埋去同條女講你冇嘢呀嘛唔方便而家先講。你咪玩嘢呀、啊。咁跟住之后呢嗰條女呢就 即刻方便 返。跟返阿长老呢就快。 咁最后系咪唔真唔方便先嗰条女？ 咁应该又冇事，即系冇听长老讲过先啦，起码就 咁啊，要话长老 咁你知有啲女仔咁样噶啦，即系总之就精甩尾啊嘛，即系可能佢嗰晚佢唔想跟人翻去啊之类，咁但后屘即系经过我 friend 阿毛主席稍为安排一下啦，咁就搞。咁所以其实嗰晚真系好多得阿毛主席 啲席啦，我又觉得阿长安嗰个 兄弟啦， 我兄弟啦， 系啊， 即系可以即系。阿杰斯嘅安危啊完全帮我照顾埋你知啊佢地方熟喎。你啱啱去諗你食饭。喂其实咁多人呢阿杰斯就諗咗。咁你又諗埋。 喂我唔諗我都唔知諗嘅喺边啦。 嗰 盾又冧埋，即係有啲可以即係空下個車嗰啲人，即係唔識路，起碼阿哥盾啊，你都去過啊嘛，諗地係咪先？去過， 去過， 第一次 去過咯， 第一次 去 酒店啦，照走 一件啦，一件事啦， 起碼完全都唔知道有去過。 即係你冇一啲人去過嗰個地方去食宵夜嘅，咁起碼因為我自己又唔熟噶嘛，係咪先？咁我就係、是、都係我就醒噶啦， 嗯， 我就接啲女。啊，宝贝啦，喂，呢架车佢先去谂计，呢个系车谂计，我嗌啲女嘅咋，但系啲女即系啲仔唔识噶嘛，全部都盲目黑嚟噶嘛，系咪先？咁我咪佢话，你啲女去大啦，咁样啲其实魅力嗰啲加价好有呢样嘅， 系 啲女真系肯唔会话，我想去第二度食啊，即系而家喺你喺深圳咧， 系 嗰啲咁卡拉 OK 咧。佢真係會車你去第六食都夠姜㗎。 喂，講起食宵夜係仲過癮啊。我哋早兩晚 啊 就去咗一個地方呢，係魅力有個靚 DJ。嘩，佢開㗎，新開你幾富貴 㗎。犀利 㗎。係呀，食湘菜㗎。 即係以後都要去多人去嗰度食 㗎啦。OK 㗎，都食湘菜，不過都幾好食，同埋就喺附近嘅。 價錢貴唔貴？ 唔贵， 喺魅力附近， 喺魅力附近嘅啫。咁你而家佢哋嗰度啲，即系讲你都唔信吓，即系做 DJ。咁啊，哇，即系我因为呢几晚去得太多啦。咁、我发觉我就嚟都要整个叫喺你个网站整开条 flag 叫做救救杰斯仔啊，争好多人情嘅，真系好大镬咯。 咩人情争？ 即系好多妈咪啊，好多 DJ 啊，要订房。你知我饮大咗啦，边个行埋嚟？去 都是 yes 嘅。呢个月嗰3蚊。我嘅咁样嗰啲，哇！屌你老味，讲到大晒而家咧，真系 唔惊嘅。讲真啦，如果长安团咧，我最劲一个月可以搞两团，即系而家我够人数搞两团。咁而且咧，我都想讲讲啦，因为有啲网友咧就 PM 我同我讲，佢话佢星期六日咧系唔得闲嘅，但系想去长安玩。 嗯嗯。 咁咧，其实咧，我见你咁样啦，你抽一日星期六日咁同我哋去玩，跟住咧你又攞咗阿杰斯嘅 content 啦，咁样你咪闲日咪。咪打 电话啦， 打电话咯， 系啦 ，PM 我留电话啦，可以帮 电话咁，跟住 可以帮到手都可以咩嘅。 阿杰斯肯嘅咁样， 唔系即系就好简单嘅咋。 唔系，但系当然点都要俾我过下目先，嗰啲网友系咪先？ 唔系如果就算 PM 我，因为有阵时我未必喺东莞啦。咁但系如果你哋譬如话啊闲日想去嘅，咁唔系一定要我喺度嘅，咁但系可以同你安排好晒咯。咁你做 PM 我留电话， 即系冇你喺度咧，即系冇一个。话到事人啊，你喺识途路买 争少少， 真始终争啲嘅，我真 系。唔系同埋魅力真系好 hot 啊！呢排你知上个礼拜连山果部咧，都有讲魅力。 唔使讲，系一 好夸张， 因为山果部啲记者有睇有听智能手机啊嘛。 吓，可能系可能系啊， 有啲又系啊， 系咩？ 我有 fans 喺山果部做紧记者，嗰日喺我搞紧皇后嘅时候，佢真系同倾偈嘅。吓，当然啦，佢我相信佢唔出卖我嘅。嗱，當然啦，即係出賣我另外山果部啲記者，我唔知啦。嗰位山果部記者唔會嘅， 係 咁佢聽我同我講戰南嗰啲乜啲嘢，佢都有聽有佢都有聽有睇嘅，佢係即係我係有啲咁嘅記者嘅。咁我哋講得多，自然佢哋會報噶啦。 好多人啊！我上禮拜去咗四晚啦，即係每次訂房咧。要细房冇细房，要中房冇中房咁样，即系好夸张。 你人 间 你人 就 唔够嘅， 中咁样就唔系啊，系即系订房好困难啊！即系我意思系，因为真系实在太多人。 屌，下次订个魅力房咪得咯，或者订东方房呢啲。 黐线，你有时我哋有时系三几条友去嘅啫嘛， 三几条咪捻去啦。 你黐线，我哋入人多人多玩，人少人少玩。 即系我都去到个围咗个场佢噶嘛，或者系咧， 唔系一定嘅，即系。小人有小人嘅玩法嘅 ，OK 嘅，好， 系， 喺节目完之前咧，咁 咪讲下你啲会务啊， 会务啦，咁啊，首先又系多谢落阿朗仲啦，我唔知点解我呢排打咗俾佢咧，成日六加百二唔捻复我，咁其实我想嗌 佢好忙啊嘛， 我想嗌佢长安团 啊， 朗 总， 我想嗌佢长安团啊，佢 系啦，同埋朗总冇去就真系有少失望 啦，系啦。咁佢唔复我咁咪算啦，咁好玩嘅分神你又错过咗啦，咁你继续睇波啦 ，OK， 我唔使理你啦，咁 OK， 继续写论文啊， 写论文啊，咁我上个礼拜咧，我咪 建議啲兄弟咧寫一封要求， 要求 即刻寫出嚟嘅。聽完節目即刻出啦。 今日咧我就會晏啲啦，你哋大家讀證啦嚇。咁我就 send 嗰封 email 去Mova Video 噶啦。嗱，佢復唔復播咧，與我無關。啊，但當然啦，我應承，我入邊應承咗個嘢，我上集應承咗，我會做啦。啊，即係話如果你係認為我哋啲人可以靠把口鬧到你哋個節目。或者是討論到你的節目要接的。好啦，而家我就運用權力啊，我的權力，所謂的權力，我唔知出面點寫啦，就要求你復播。如果佢哋唔復播，即係唔關我哋事啦。仲有啊，喺出面呢，我見到有封信呢，貼喺好似喺難咁，唔知邊度啦咁樣嚇。邊個朋友我唔理啦嚇。 算啦， 因為你知我好 多講嘅已經嚇， 我好多親家㗎，我搏 get 嚇。即係佢一個 point 咧，我真係要搏一搏佢。佢話我運用權力可以令到 My Radio 台長同 Mova Radio 台長喺呢件事唔作出回應。諗都諗到啦。如果我可以運用權力，我即刻要佢道歉啦，系咪先？你讲唔通我啊，讲真，系咪先？即系当然啦，我唔希望我啲网友对嗰篇留言太重视，即系其实冇用，而家打压我唔到，而家打击我唔到，我个 studio 我继续会，我会搞，产品我继续会出，呢啲我继续会卖。啊，好聽，好乖仔啦！我今日咧，因為咧，我預計咧，即係星期日咧，為啲網友去探我咧，我啱啱印咗10隻CD 啊，哥啊，我即係你知我幾撚懶㗎啦，啱啱印好10隻啦，咁啊星期五啊，咁我就可能， 我覺得係， 咁我哋會賣 CD 嘅，你唔好話我賣 CD 謀取暴利，你唔中意你可以唔買，你唔中意亦都可以去水圍買一隻叫做 My Radio 禁播版。 老翻嚟㗎嗰啲。 好嘢啊，你知唔知咩叫 My Radio 禁播版呢？就是戰艦手記嘅點名。佢少咗我一首主題曲㗎。 即係你淨係想話俾人聽，深圳有你嘅。 有你老翻 嘅老翻。 你真威啊。我真係講話笑，即係講笑我未呢，當日有個的士司機咁就同我講咁樣。我未知真偽啊。咁佢係幫我買 CD 嘅。咁佢話我行過水圍啊，見到有一隻叫寫住 My Radio 禁播版。戰艦手記賣緊10蚊隻，如果你哋冇唔夠貨嘅，自己想聽翻嘅，去嗰度買。我冇吸煙位嘅，話聽佢聽，我亦都非常之開心。我真係我又開心佢，因為我同阿莫黑手唔會開名，佢話唔會開名嘅，係個個網友都知㗎啦。佢姓梁㗎嘛 ，OK 嚇。我哋問嗰陣，跟住話你咁撚醒嘅你，屌你！喂，其實呢個個都開心啊，即係話有翻版。你係撐我，你先會買，因為你係撐我，你根本過你聽過曬節目㗎啦。你都有好多塊，你有我塊喺度，幫我買親 CD 嘅70%到咧都聽過，而且儲曬我啲節目㗎。佢都仲肯俾錢買，唔係我謀取暴利，佢係撐我啫。 係啊， 當然我成日都講。 其實嗰99蚊， 我賣99蚊咧，我真係謀取暴利嘅。 其實嗰99蚊入邊好多咧，係誠意嚟嘅。 誠意嚟嘅。 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咧，你嗰隻碟係唔會值99蚊，真係值10蚊嘅。 冇可能值10蚊， 即係好坦白講。 好坦白講， 你歌手嘅 CD 都係八條嘢啊！你咪講， 即係同扶貧冇咩分別嘅。 冇分別啊！藍基金 OK 嚇。即係你嗱，傑斯有眼見啊！嗰日星期六嗰日，我哋去長安咁樣，咁我話搭黃光巴啦咁樣。 又講你啲威水嘢， 即係 撞到條友， 撞到條友， 我都係 fans 嚟。 咁我哋又話 坐埋你 都要坐低吹翻兩句。 佢唔係去長安喎， 佢話係咪牛哥啊？我話係啊，你 CD 喺唔喺度啊？我當然我當就幾隻啦嚇。有啊，咁可能我都以為佢係長安嘅長安團友。 係咯，唔係 啦，我同阿傑斯度，我唔係去長安， 我翻 屋企啊。但我聽到你講嘅你把聲好似啊，可唔可以幫我買個 CD？ 佢俾2嚿買一隻，仲有人仔， 係啊， 唔緊要佢威啊，佢真威啊！除咗有我簽名之外咧，佢捉埋傑斯仔簽名啊！呢只咧全香港我諗係唯一一隻 我有曬我兩個第一次簽名啊！屌，真係孖你車邊，真係 呢隻 CD 你又幾啊？傑斯第一次簽名， 係啊， 有埋我刁文牛嘅簽名，哇！真係 唔係即係唔係差眼見到又唔知道你咁勁嘅，即係你知成日對住你， 以為你有錯， 係咯，即係我真係唔覺得你咁勁。 我成日去黃埔，我都見到你 人大大 嘅，佢唔會問我買 CD 咁解啫嘛。但係嗰次真係真要威啊！話咗，即係太威有證人啊嘛，即係話點解我成日溝女成功嗰啲。冇證人我唔等講㗎，即係我去啊三六乜乜嗰度呢，三六六乜嗰度呢啊溝到女呢，有網友證，有網友做證㗎嘛，我咪成日攞嚟講囉，係咪先，冇人證我唔撚會講㗎話聲聽。 係。 好啦，今日時間仲有咩講？ 冇嘢講。我就係想講話，即係嗰單，即係嗰件事件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我哋網站嘅，其實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都差唔多尾聲㗎啦，即係其實去到而家真係得啖笑。咁我覺得就係話我哋做返我哋大家覺得應該做嘅嘢 啦。 即係我諗俾埋封信佢，我諗就 冇得完㗎啦。 咁但係即係我就係想講，我真係即係經過呢件事，我就係覺得就係話我哋有多 member， 其實係真係第一好高水平啊！大家即係 唔係唔好再讚安總啦，再讚佢跳樓啊！話聲威震到， 同埋有啲名我真係想俾埋 credit 佢嘅， 小丹尼 good， 嗱朗尼 又 good， 功夫係即係其實我哋全部知啊，即係譬如大家因為早幾次都冇乜咁睇咯，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令我大開眼界嘅，即係起碼我自問我真係冇咁嘅水平，即係可以咁樣去睇嘢，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唔想再講，就係對住一班咁嘅回應 啊， 都可以咁 EQ 咁高嘅啊，即係嗱，我呢啲 EQ 就唔高啊，即係如果你要我玩咧，我就成日講嘅 廿小時咯， 我就唔會寫咁撚長啦，我就寫兩句出嚟隻抽，冇撚講咁多嘢，係啦，即係屌你唔好邊個唔出嚟隻抽正烏龜， 下次咧前男仲有啲乜嘢， 所以話我即係點都要講，我係。非常佩服大家 嘅。咁好簡單啦，呢啲我就全部真係好欣賞啦。即係下次如果戰南俱樂部再有啲咁嘅發生呢，傑斯就係我哋打手啦。唔係網上打手，係出嚟打我打手。 係呀係呀。 當然咁排打手。 傑斯通常抽嚟。 即係我哋呢啲老粗嚟㗎嘛。 傑斯抽嚟唔係㗎。啊！之後就等 有人話傑斯似阿賭 Sir 啊嘛，啱啊黑社會， 再唔妥 你，哇！你咁樣冇， 再難啲，我抽咯，我學咗十零廿年，苦學相迎，冇乜所謂。OK， 好 啦， 係咁。 OK， 拜拜。 拜拜。